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十四集。熊一现在的房间，以前是他叔叔住的。叔叔的兴趣是摄影，拥有不少相机，也有简单的工具，能够冲洗黑白照片。叔叔结婚搬走时，把其中一部分留给了熊一。 真好，有人给你这些东西。 察觉菊池又要说一些艳羡嫉妒的话，熊一不禁有点郁闷。他向来避免让话题转到那个方向，但是菊池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经常主动提及与贫富有关的话题。但是今天不同。 上次你不是给我看你叔叔拍的照片吗？ 马路上的照片 啊？那个还在吗？ 在啊。 熊一把椅子转了180度面向书桌，伸手去拿插在书架边缘的一本剪贴簿，那也是叔叔留下来的东西，里边夹着几张照片，全是黑白照，看起来都是在附近拍的。上星期菊池来玩的时候聊到摄影的事儿，熊一就顺手拿给他看。拿到剪贴簿，菊池便十分热切地翻看起来。熊一俯视着菊池微胖的身躯问， 你到底要干嘛？ 也没什么。 菊池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从剪贴簿里抽出了一张照片。 这张照片可不可以借我？ 哪张？ 熊一注视着菊池手上的照片，拍的是路上一对男女走在一条眼熟的小巷子里，电线杆上的海报随风飘动，随时会掉下来的样子。不远处的塑料水桶上蹲着一只猫。 你要这种照片干嘛？ 啊，我想拿去给一个人看。 给人看？谁？ 到时候再告诉你。 哼， 接我了，可以吧？ 可以是可以，不过你也真奇怪。 熊一看着菊池，把照片递给他。菊池拿起照片，小心地放进包里。当晚饭吃过，熊一便躲进房间冲洗白天拍的照片。要在房里冲洗照片，只要在充当暗房的壁橱里把底片放进专用容器，接下来的步骤便可以在明亮的地方进行。显像完成之后，他从容器里取出底片，到一楼的洗脸台冲水。原本应当以流动的水冲泡一个晚上，但是妈妈看到一定会唠叨，熊一对此再清楚不过了。冲到一半，熊一透过日光灯查看底片，确认唐泽雪穗头发的光泽呈现出清晰的阴影，他感到很满足。他有把握，没问题，顾客一定会满意的。就寝前写日记是川岛江丽子多年来的习惯，他从升上小学五年级开始写，前后也快五年了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有好几个习惯，比如上学前为院子里的树浇水，星期日早上打扫房间等等。不需要写什么戏剧性的大事，平铺直叙也无妨，这是江丽子五年来学会的写日记的要领，即使是一句今天一如往常也无不可。但是今天有很多事情要写，因为放学之后他去了唐泽雪穗家玩。他和雪穗初三时才同班，但是他早在初一时就知道雪穗这个人了。透着聪慧的面容，高雅而无可挑剔的举止，从雪穗身上，江丽子感到一些自己与周遭朋友所欠缺的东西。这种感觉可以称为憧憬。他一直想着，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和雪穗成为朋友。 你愿意和我交朋友吗？ 对此，唐泽雪穗没有丝毫惊异的模样，而是露出了超乎江丽子期待的笑容。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当然可以。 江丽子可以清楚感受到，对一个突然和他搭话的人，唐泽尽可能地展现了善意。而一直害怕对方不搭理的江丽子，对这个微笑甚至感到激动。 我是川岛江丽子，我是唐泽雪穗。 唐泽雪穗缓缓说出姓名之后，轻轻点了一下头，对自己所说的话确认式的点头是唐泽的习惯，这一点江丽子稍后才知道。唐泽雪穗是一个比江丽子私下爱慕想象的更加美好的女性，她富于感性，江丽子觉得光是和她在一起，自己对许多事物便会有全新的认识，而且雪穗天生具有能让谈话非常愉快的才能，和她说话甚至会觉得自己也变得能言会道。江丽子经常忘记唐泽与自己同龄，在日记里经常以女性来形容她。江丽子为拥有这么出色的朋友感到骄傲，当然想和唐泽雪穗成为朋友的同学不在少数，她身边总是围绕着许多人，每当这时江丽子总不免有些嫉妒，她觉得好像是自己的宝贝被抢走了。但是最令人不愉快的莫过于附近初中的男生注意到雪穗，简直像追逐偶像般的在他身边出没。前几天上体育课时，就有男生爬到铁丝网上偷看，他们一看到雪穗嘴里就不干不净起来，几乎毫无例外。今天也是放学时，有人躲在卡车车厢上偷拍雪穗，虽然只瞄到一眼，但看得出那是一个满面痘痘一脸不健康的男生，显然是那种满脑子下流妄想的人。一想到那个男生可能会拿着雪穗的照片来当他妄想的材料，江丽子就恶心的想吐，但是雪穗本人却毫不介意。 不用理他们了，反正他们要不了多久就会腻了。 然后仿佛故意要做给那个男生看似的，他还做出了拨头发的动作。那个男生急忙举起相机的样子，江丽子都看在了眼里。 可是你不觉得不舒服吗？没征求你的同意就乱拍。是不舒服啊，可是要是生气去抗议，还得跟他们打交道，那才更讨厌呢。 那倒也是， 所以不要理他们就好了。 雪穗直视着前方，从那辆卡车前经过，江丽子紧跟在他的身旁，想尽量妨碍那个男生偷拍。江丽子便是随后说好要去雪穗家玩的，因为雪穗说前几天向他借的书忘了带，问他要不要去家里。书还不还无所谓，但他不想错过造访雪穗房间的机会，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上了公交车，在第五站下车后走了一两分钟，唐泽雪穗的家位于幽静的住宅区。房子本身不算大，却是一栋高雅的日式房屋，有着小巧精致的庭院。雪穗和母亲两个人住在这里。进入客厅，他母亲出来了。看到他，江丽子感到有些困惑。这是一个长相和身段都很有气质，和这个家极为相配的人，但是年龄看起来却足以当他们的祖母。而这个印象并非来自于他身上颜色素雅的和服。江丽子想起最近听到的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传闻，与雪穗的身世有关。 慢慢坐。 雪穗的母亲以安详的口吻说了这句话，便起身离开。她在江丽子心中留下体弱多病的印象。只剩下他们俩时，江丽子说道： 你妈妈看起来好温柔哦。 嗯，很温柔呀。 你家门口挂了李谦家的牌子呢，你妈妈在浇茶道吗？ 嗯，浇茶道也叫花道，还有应该也叫日本琴吧。 江丽子身子后仰，惊讶地说， 好厉害哦，真是女超人。那些你都会了？ 我是在跟着妈妈学茶道和花道。 哇，好好哦，可以上免费的新娘课程， 可是相当严格。 雪穗说着，在母亲泡的红茶里加了牛奶，啜饮了一口。江丽子也依样而为。红茶的味道好香，江丽子想，这一定不是茶包冲泡的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